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色彩

分是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就故意草木深，不停问你始终一个人，单薄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月纷纷就故意草木深，许多人那时侧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一冷人事一分，啊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而今世岂能不真为数若养成，如你在恩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 起我一姑娘。

己。其实你不必在意，也不必将你眼光一直遮住你的距离，有时忽略不计。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是我熟悉的过去。 心。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是范晓萱的自言自语。她在12岁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创作了一首歌，那是他们班上的一首毕业歌曲。那就在那一年呢，她也创作了这首歌的一部分。到了14岁的时候呢，又把这一首歌填上了词，完成了他之后广为人知的第一首创作。哇，14岁的时候哦，所以这是一个才女啊，对不对？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现在就想见的人。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荒凉泥泞。他把泪水擦在我怀里，那么无依无靠把我抱紧，同情开始有了别的心情，在星星坠落前匆忙逃离。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也是我最怕伤害到的人。 恨自己有个平凡的灵魂，为知识还会混乱和愚蠢。你才是现在就想见的人，不要开灯也不要追问，就让我拥抱去感受爱你多深。 这是蔡在录音啊，我刚跟谢丽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 了。两点多了，我先睡了，最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了。 波涛汹涌的夜里，撩过一个红灯没有注意，差点撞上会粉碎的命运，惊险经济刹车忽然清晰。我们没有完美的爱情，但却一直努力一起证明，害怕失去你的那份焦虑，让我猜你往事更懂自己。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也是我最怕伤害到的人。恨自己有个平凡的灵魂，为自私还会混乱和愚蠢。你才是现在就想见的人，不要开灯也不要追问，就让我拥抱去感受爱多深。是你让我想值得去被信任，两个人边走也边确认的过程，爱慢慢踏实的不再过着云层。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也是我最怕伤害到的人。恨自己有个平凡的灵魂，为自私还会混乱和愚蠢。你才是现在就想见的人，不要开灯也不要追问，就让我拥抱去感受爱你多深。像天天醒在有你陪伴的早晨。 在无印良品当中，相对于光良的声音而言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更喜欢品冠这种略带沙哑的但是又很感性的声音吧。他的声音更加的细腻，就会让你在听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在他的歌声当中是无法自拔的。当然品冠戴着黑框眼镜呢，本来就会让人觉得他就像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大男孩一样，然后不做作不虚伪，又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听品冠的歌呢，很多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接下来这一首歌，可能很多的女生曾经都用它来励志过自己，或者说听到它的时候呢，是更加的感同身受。这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

相见亦匆匆，怀念从人在意，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 这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而这首歌是在1961年的时候呢，由崔萍原唱的，后来经过很多人的演绎了。到82年的时候呢，陈百强那个时候他是刚开始要脱离出道的这种青春淳朴的形象啊，就想要转移来尝试推出一些中西音乐结合的歌曲，结果呢，当中旧曲新编的今宵多珍重，还有他自己作曲的那首偏偏喜欢你，就受到了各个年龄层的这个欢迎。而在那个时候呢，陈百强的事业也是达到了巅峰了，所以这一首今宵多珍重对于他来说也很重要的。接下来这一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但是其实他不是原唱哦，来自于郭靖的心抢。 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你什么不

江美琪的凝望，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特别的留意到这位女歌手，因为呢也一直没有什么关于她的绯闻，知名度好像也一直不是很高。她也是习惯被人称作为第二眼美女，个子不高，长相也可以说只是一般吧。但是如果你连她的第一眼都没有耐心和诚意去欣赏的话，你真的可能会错失很多的精彩。她的人是这样，她的歌呢更是这样，所以他也有很多好棒的歌曲。接下来这位也是一样，他是韦礼安，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有没有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都是误会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 想我，有没有，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 这首维利安的有没有，好像散发出来的是一份寂寞然后又安静的氛围啊，但是呢恰听过去又没有过多的忧伤或者是无奈，好像里面的维利安更是在透过吉他还有古典来抒发一份啊对于得不到的爱的那种渴求，而且呢用他的表现把这首原本很单一的作品表现得非常的丰满。我想啊今后我们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听到他的作品，他也会被更多人所熟知吧。小金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田震月牙泉。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想啊念啊月牙泉。 想你，我最爱你，爱你。

那么低，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以前是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叫做《那么那么的》，它里面唱的是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然后主持人就说这是老狼的一首歌，好吧，其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呢旋律还可以啦，然后老狼的声音也是很好听，然后听多了之后呢觉得词还是蛮有意思的，这就是听歌的魅力吧，让你慢慢的去发现它的好和独特。那加了这一首歌啊，很多人都听过它，我们一起来回味回味好了。来自于翁倩玉的《爱的奉献》，用这样的一首充满爱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会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身上